这首歌来自于李泉，《冬之恋曲》，这个绝对不算高产，但是很有自己味道的歌者，带有百老汇爵士的风格，甚至还可以从歌里听出来男女主角拉过来又推过去的微妙的转变。可能是因为合唱的女生正是演唱《浪漫满屋》的主题曲而声名大噪的 star。 游乐园不仅仅是孩子们装下童年回忆的地方，也是大人们去找回童真记住浪漫的地方。你还记得那部韩剧《来自星星的你》，男主角告白的地点就是韩国一座非常有名的游乐园，而那个时候响起的歌曲正是这一首 My Destiny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卡奇社，很温和也很美好，就像你平时在图书馆里撞到一个文静的姑娘，她不怎么爱说话，但是她依然会抿嘴一笑走开。 听卡奇社的歌，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放慢自己的脚步。这首歌是他的代表作《游园惊梦》，前奏里的昆曲的素材也会让你听起来百转千回。游园惊梦里的电影女声有一点点类似王菲的味道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一座已经拆除的游乐园，它属于北京一代人的记忆，北京游乐园。在很多年前，我们知道那个歌手满江，他曾经就是北京游乐园的一名团员，每天在艺术团的舞台上登台唱歌，一天两场雷打不动，这就是满江和音乐有关的第一份工作。而他的爱情也发生在这里，他在那个游乐园第一次买了花送给他的女朋友。十多年过去了，满江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伙子成长为一个大明星，而他在那里认识的那个姑娘也已经成为了他的妻子。所以在2005年的那张专辑当中，他特别创作了这首《游乐园》，祭奠他的青春。 绽放 方散落，入职的游客停留眼盼嘴角的快乐，时光像飞梭，年少夜夜翻过，是否还记得我们许下最初的承诺？你看天色渐暗，霓虹灯又光亮，似当年也曾失意过，也蹉跎过，它依旧闪烁，痕迹流飞溅，一声小雨穿过，一路欢歌，但愿这歌声永远不褪色。你听演出钟声敲响，催人前往，等候的男孩在午后露出期待目光，我也曾在这舞台酣睡洒全场，只希望你的掌声会响亮。时光像飞梭，年少夜夜翻过，是否还记得我们许下最初的承诺？这一段摩天轮的旅途短暂却不平淡，载着我的梦，你的未来，它慢慢升空，任激流飞溅，一声小雨穿过，一路欢歌，但愿这歌声永远不褪色。现在这首歌还有许多要说，却只留感动和你的温柔涌在心头。时光像飞梭，青春岁月走过，再多的曲折也没改变眼中的清澈。你看天色渐暗，霓虹灯又光亮，似当年也曾失意过，也蹉跎过，它依旧闪烁，就算人生高高低低起伏升落，像飞车我也庆幸身边有你落座。你听远处钟声敲响，催人前往，等候的男孩在幕后露出期待目光，我也曾在这舞台酣睡洒全场，只希望你的掌声会响亮。

逐个字逐个字逐个认识，唐诗殿上似红才是奇迹，看懂了然后寻觅寻觅另一种价值，逐个梦逐苦恋逐次累积，抱起过放低了然后回忆，然后期期待期待期待下一位接力，你与我仍心跳，一切都不重要，你与我仍相信，如何不得了，烟火最后也会退烧，最缤纷的花园游乐过，但求痛心，就算是世间末日苦心自问，都想渺渺惊心，最宽广的公园游乐过，为何认真，若我尚占一席位，都想入座观赏这个惊险人生，做对事做错事换个脸色，对不起对得起留下平静，看开了然后承受承受另一种压力，会过面到过别直到熟悉，看一眼吻一次留下痕迹，爱不够然后存在存在另一种角力，你与我仍心跳，一切都不重要，你与我仍相信，如何不得了，烟火最后也会退烧，最缤纷的花园游乐过，但求动心，就算是世间末日苦心自问，都想渺渺惊心，最宽广的公园游乐过，为何认真，若我尚占一席位，都想入座观赏这个惊险人生，但求动心，就算是世间末日苦心自问，都想渺渺惊心，最宽广的公园游乐过，为何认真，若我尚占一席位，都想入座观赏这个惊险人生， 接下来唱歌的这位，或许你也已经把他的名字遗忘，他曾经出过三张专辑，也曾经为了音乐在街头摆地摊，他是一位新加坡的女歌手，而也是现在的台湾的企业家，他叫做黄湘怡。据说呢，他16岁才第一次和朋友出去看了一场电影，因为他的妈妈是一个缉毒警察，可能是职业敏感的原因，从小到大他都被保护得滴水不漏，除了上课之外从来没有单独出门的机会，而对于游乐园的记忆更是屈指可数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在他的专辑当中收录了这样的一首歌，这是游乐园当中最刺激的一个项目，云霄飞车。 是爱情就会在它转折的方向，何必刻意寻找天荒地老不重要，勇敢就去体会这日常每个心跳，起起伏伏身边轨道，天桥飞车的爱高速恋爱，享受过程不怕失败，紧紧抱 是飘起了白雪，忧伤开满山岗，等青春散场，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，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，上我的脸歌，你迎风吟唱，露水挂在发梢，结满透明的惆怅，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。就是泪滴，相信爱的年纪，没能唱给你的歌曲，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。相信爱的年纪，没能唱给你的歌曲，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。

去珍惜，储存了悲伤。好耶，是谁喜欢了对方，才让平淡推翻了过往？从今路不再一样，未来不再能分享，甜蜜的承诺却还在心上。如你的手下个夕阳，迎接幸福缓慢，我的名字慢慢来讲。Oh yeah， 如果你累或孤单需要力量，回过头我永远会在身旁。我们怎后会失望，僵直的借口太冠冕堂皇。我们曾遍体鳞伤，失去了交集，也失去方向。是谁喜欢了对方，才让平淡推翻了过往？从今路不再一样，未来不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。 有人曾经说过，一个城市如果有摩天轮，会是一个幸福的事情，因为你可以在上面短暂的逃离，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和爱的人四目相对。这样的场景会不会让你想起一首歌《幸福摩天轮》？这是陈奕迅第一首在坊间真正流行和真正传唱的歌，当年年底的各种颁奖典礼上可以说是处处飘红。2007年，当时香港音乐人选举了10年来香港我最喜欢的歌曲奖，而这个名单当中也有这首歌。很多城市都有摩天轮，可是让你登上摩天轮的理由或许每一次都不一样。天荒地老的幸福摩天轮，或许在旁边的另一个小空间里装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和心情。 追追赶赶，高高低低，深呼吸，然后与你执手相随，物终不再畏高，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，无畏无惧，天荒地老，流连在摩天轮，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，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。人间的跌宕，默默认输。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，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，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。仿佛游戏之中，忘掉轻重。高高低低，惊险的程度叫畏高者昏迷，凭什么不怕跌低，多侥幸跟你共同面对。时间流逝，冻坏世道，忽高忽低，心境与